时间6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早晨6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，真的是梦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身体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曲。 我最喜欢的电影应该是《香水》，它改编自拍的里克·巨斯金德的同名小说。它主要讲的是主人公格雷诺耶对香味十分着迷，特别是人类的体香，以至于他开始走上了杀手之路。他为了收集少女的体香而杀死了多名少女，并且用他们的体香调制了一款独一无二的香水。整个故事是虚构的，但是作者把时间设定在了18世纪的法国，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讽刺意味的，因为就是想把这样一个肮脏的事件设和18世纪法国光鲜亮丽的生活形成了一个对比吧，我觉得是讽刺了当时人们的那个虚伪和社会的黑暗。然后我最初看这部电影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我是小说的书迷，而且我对这种改编自小说的电影其实并没有抱很大的期待，但是这部电影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，因为它的调色和布景都十分的精美，然后主人公的扮演者本·威士肖的演技也十分的好，以至于后来我看完这部电影也成为了本威士肖的影迷，之后去看了许多他的电影。对，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很值得大家一看的，虽然里面包含了一些有情色意味的镜头，但是整部影片的基调并不是色情的，而是很值得人们去反思的。 Can't drink all day if you don't start in the morning. Lord forgive me, I can't take things slowly. I'm gone on them once I get going. She's tryna take it all off of me, tryna stay real close to me. I gotta catch myself, I can't blame myself. I need to take it easy, easy, easy, easy, easy, easy, easy.Easy. Lisa, you need a money and visa, and you get what you want always from me. I can't say no when you say please. I can't say no. Howisha, you need a baby with me, and I'm taking my time, just wait.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。 你好，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？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 火热来袭。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，原创音乐人、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。每晚8点到9点 ，FM98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有梦想一起唱。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，我们是新青年。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，穿过战争的硝烟。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，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，穿过青春岁月，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。今天该我们接棒了，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，

你却很特别，爱光宠物店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很特别，爱逛宠物店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You are my sunshine， 等日落之后陪你看海，粉色西装配上领带。 熙熙攘攘地走过，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投影在你的心中，只带走一些回忆。我也为你唱过最忧伤的歌。

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，虽然有苦有累，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，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？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。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，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，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时间7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早晨7点，西安，历史是时间的见证，我们是历史的未来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最近我经常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，哎，它特别好看的，特别乖。每次我去摸它，它都不躲，而且呢，它比一般的野猫都要胖，毛也比较干净，不怕人。我估计呢，它是别人家养的，偷偷跑出来玩。哎，但是它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如果下周吧，再见不到它主人的话，我觉得我就可以考虑把它收养了。 每个夜晚，我习惯在月亮下独自前行，修边街道，你和他留下的秘密。每个清晨，我眯着双眼，在屋檐下等你，看着一切苏醒，却不见你的身影。索菲亚教堂的歌词，它能够明白我的心。我需要一双蓝色的翅膀，我飞到蓝天里。人们带着恐惧，还有虚伪的笑意，只有你的细语融化了我的心。走进你的心里，哦，姑娘，不要一个人哭泣，我却只能这样面无表情。我只是一只野猫，只能在台阶上守着你。 声优， 大家好，我是山心， 我是黄真纪， 唱见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。

惠达卫浴智能。